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子昂，很高兴能和大家在夜话节目里通过电波见面。今天呢，我们继续在夜话节目里来聊一聊国际足坛的那些事儿，因为国际足坛呢已经是五大联赛陆陆续续的都踢了几轮啊，踢了几周的时间，同时呢中间也经历了一个这个欧冠的场次，欧冠的轮次，同时又经历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每个联赛国内的，无论英格兰也好哈，西班牙也好，都经历了国内的杯赛的这么一个赛事，很多的强队有翻车的，有登顶的等等哈。我们会今天呢联系到嘉宾一起来探讨探讨这英超和西甲这两大联赛现在的国际足球的形势到底是什么，到底谁在我们的榜首啊，谁呢又翻车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英超联赛的状况非常的激烈哈，切尔西、利物浦、曼联这三支球队，当然了这个老球迷也都知道这是传统的豪强了，都并列排在英超的榜首哈，同积13分，而后面的是一个二年级生，也就是一个新秀球队布莱顿哈，积12分，他后面第五名才是曼城，很有意思。而在西甲方面，他们的积分榜也是非常的有看点的。今天呢，我们继续联系到业内人士哈，非常专业的新锐的爱奇艺体育解说员王正坤，应该已经在线上了，我们通过电话联系来联系他一下。您好，正坤。 Hello， 子昂老师好。 哎，你好，郑坤哈。我们先来讲讲英超啊，因为郑坤经常解说英超的比赛。先说目前英超的情况吧。刚才说了，榜首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啊。切尔西、利物浦、曼联三支球队同积30分。曼联是因为净胜球的劣势哈，排在第三位。咱们先说说曼联，因为前一段时间，C 罗到曼联了嘛，所以说整个的新闻点哈，热度是很高的。那有了这个 C 罗热度的加持啊，在联赛里也是咬紧牙关跟住了第一梯队。但是为什么说咬紧牙关呢？因为曼联在其他的一些赛事里不太给力，对吧？ 确实在欧冠第一场打波尔尼星人就输球了，然后联赛杯也是打西汉姆联出局了。确实可能最近一段时间曼联的状态并没有那么好，包括联赛里其实打西汉姆联最后也是靠德赫亚扑点才赢得了胜利，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对于曼联来讲整体的阵容磨合可能还没有完全到位，比如说像桑乔这样一些球员，他们还没有完全融入到索尔斯克亚的战术体系里。当然 C 罗确实回来之后适应的非常快，第一场打纽卡就展现出了非常出色的一个状态。 没错，所以说 C 罗肯定是现在曼联里的这个顶流巨星了哈。那郑坤，你觉得 C 罗他的到来到底是一个短效的激励的效果呢，还是说长久的争冠实力的绝对提升呢？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曼联，我们说他不管踢得好不好，至少他是第一梯队的，前面切尔西、利物浦跟他同样的分数同分，如果说不考虑净胜球，其实也是可以说在榜首吧，体验一下的。他在第一梯队按理说是高于了他的纸面实力，还是低于他的纸面实力呢？ 我觉得基本上现在英超是一个四强争霸的一个实力架构吧，就是曼城、曼联、切尔西、利物浦这四强的实力是比较接近的。之前咱们总是说 Big 六，但现在可能看起来北伦敦双雄他们的整体的表现，他们的纸面实力跟前面这四个球队还是要稍微差一些的，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曼联踢到这个成绩应该是纸面实力正常的一个反应。但是毕竟可能对于索尔斯克亚，对于曼联来讲，他们的整体的阵容的磨合没有说像切尔西、像曼城那么纯熟，所以我觉得赛季还很漫长，还得一步一步看，但至少赛季初我觉得曼联做的还是不错的。而对于 C 罗本人来讲呢，我觉得他回归曼联至少现在来看从战术层面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在赛季前我们也说可能 曼联的中锋位置是一个缺陷。正面中锋只有卡瓦尼一个人。像马夏尔、像格林伍德，他们提到中锋位置上，他们的发挥可能并不是那么出色，他们可能还是放到边路会好一点。所以说，其实，在赛季前，当时谈到曼联可能说阵容当中的缺陷，中锋位置就是很大的一个短板。但现在 C 罗回来，把这个短板给补上了，而且现在整体来看进球效率非常出色，他的状态保持的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至少这个赛季，可能未来在一两年之内 ，C 罗还是能保持现在这样一个高效的表现。但是，毕竟他的年龄摆在那儿，我觉得可能在两三年之后出现下滑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利用好这一两年时间，把 C 罗最好的表现给发挥出来，然后再配合上其他球员整体的一个实力框架，我觉得曼联去冲一冲英超冠军，包括去冲一冲一些杯赛，像欧冠这样的更好的表现，我觉得也是很有可能。 是，不过现在曼联确实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联赛 C 罗来了踢的这几场赢球之外，刚才你也说了，包括联赛都有点球的问题啊。他们现在，为什么欧冠像这种踢西汉姆联啊，包括这欧冠踢年轻人啊，包括杯赛踢西汉姆联，面对这样典型的实力纸面实力弱于他们的球队也会翻车？感觉 C 罗应该是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包括一直他在皇马的时期，人们都说他会自带1-0属性哈，为什么反而踢弱队曼联开始翻车了？这好像是不是跟 C 罗也没什么锅啊 ？C 罗的进球效率还是很高的，但是可能我觉得现在曼联他的主力阵容跟替补阵容之间的差距还是有一些大的，可能有一些轮换队员在杯赛里得到机会，但他们上来并没有发挥出特别出色的一个表现。举个例子，比如说上个赛季引进的范德贝克，今年可能我觉得索尔斯克亚想给他更多的机会，但是可能得到轮换机会之后他的发挥也不是很出色，包括之前提到过的桑乔花了重金砸下来了这样一个年轻的很有实力的新星，但是目前来看来到曼联之后没有进球没有助攻，整体的融入也没有特别好。但是我觉得可能再给他们一些时间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曼联的球迷来讲，不用太着急，还是要信任索尔斯克亚吧。我觉得这样一个主帅，他捏合球队的表现，包括之前他刚来曼联执教的时候，最开始也带出了很不错的一个成绩。但是我觉得可能索尔斯克亚稍微欠缺一点的是他的，真正作为一个教练，他成功的履历，他成功的经验。因为像上个赛季欧联杯的决赛那样一个舞台，那么关键的一场比赛，其实索尔斯克亚并没能带队拿到冠军，所以说可能这方面教练一个成功的气质方面，可能索尔斯克亚还是稍微欠缺一点。但我觉得，没有一个教练是能上来就拿冠军的，这都是需要一步一步去磨练。作为教练，他也是需要去成长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这个赛季真的能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有 C 罗加盟，有这么多强援，曼联真的能重新拿回来一个冠军。那我觉得对于索尔斯克亚，对于曼联整个俱乐部来讲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是，那我们说完曼联再说说切尔西吧，因为切尔西其实也是在这个转会窗啊引进了强援卢卡库。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竞技层面来说，卢卡库给切尔西带来的帮助不亚于 C 罗给曼联这支球队带来的帮助。我觉得很多人说卢卡库和切尔西这是一个双赢。咱们先说了个人层面，说卢卡库的巅峰就是此时此刻，是吗？ 我觉得算是吧。其实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卢卡库之前的一个职业生涯。他当时加盟到曼联，可能很多球迷朋友们认为是一个高点，但是当时他的整体的技术成熟度没有那么出色，布里尼奥给他安排在一个纯中锋的位置上，但是他的发挥是比较挣扎的。但现在经过国米这几年的一个磨砺，他现在完全成为了一个极为全能的中锋，站在禁区里可以背身单打可以扛住对方的后卫，形成一个支点的作用，拉到边路依旧保持着像当年我们可能调侃他职业巅峰卢卡库，他还保持着像当时那样的在边路的冲击力，他在反击中他的速度可以推起来，这是很多大中锋所不具备的能力。而现在卢卡库把这些特点集于一身，他是一个非常全能的中锋。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卢卡库个人来讲，在整个职业足坛的中锋当中，可能我们说莱万他们年龄已经逐渐的在 现在他们可能职业生涯未来两年会经历一个往下走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我觉得卢卡库可能未来两年或者说几年之内会成为国际足坛的第一中锋，这都是很有可能的。 没错，那我们说完卢卡库啊，再说切尔西。这个如虎添翼啊，可以说是因为切尔西上个赛季也是非常辉煌的一个赛季了。这个赛季他们会是争冠的头号种子吗？ 我觉得对于切尔西来讲，这个夏天的引援几乎可以给一个满分。就是最主要的两个位置，一个是中锋，主力中锋，因为上个赛季的维尔纳并没有达到球迷们的一个要求，然后现在把大卢卡库这个点给补上了，还有就是一个中场轮换的球员，因为上个赛季一直是坎特、科瓦契奇、加洛尔尼奥三个人轮换，可能总感觉少一个人，现在萨尔来了也补齐了第四个人。这两个位置补上之后，我觉得现在可能对于切尔西来讲，他的阵容结构是整个英超20支球队当中，我觉得可能是最合理的，比曼城、比利物浦都要合理。他的板凳厚度、他的人员的完整度都是最出色的。现在的切尔西，所以我觉得整体来看可能曼城他们之前在联赛里成功的经历会多一点，他们更具有稳定性，之前几个赛季一直输出着非常稳定的一个表现，但我觉得这个赛季至少切尔西在纸面实力上不逊于曼城，甚至可能更强。那就是看他们能不能把现在这样一个好状态延续到更长的时间，因为上个赛季其实切尔西没有做到这一点，包括有一些踢热的比赛啃不下来的情况，他现在有卢卡库之后，我觉得这一点可以很好的改善。如果说他们能把这样一个好状态一直延续下去的话，我觉得不能说是头号热门吧，但是我觉得切尔西夺冠的概率，跟曼城可能是几乎相差无几的。 哎，是的哈，可以跟曼城掰掰手腕，或者说正面对抗哈。那我们说完切尔西还是得说说同分的利物浦。利物浦呢是其实严格来说的话，是不是应该是跟切尔西算是并列第一哈，因为他们净胜球都是11个，进球都是12个，失球都是1个。对，我们说说利物浦。利物浦这个赛季转会窗来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动作吧。 对，只引进了一名新员，就是从德甲RB莱比锡签下了科内特。算是补了一下上个赛季最为捉襟见肘的中后卫的位置。 对， 但是新赛季其实范戴克回来才是最关键的。范戴克回来，马利普回来，这两个人的组合才是利物浦最为倚仗的中后卫的组合。所以说科内特来了只是说作为一个储备的人选，新赛季到目前为止科内特上场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我觉得现在利物浦可能说最大的问题还是他的阵容深度。因为如果说真的拉出来就比首发11人的话，利物浦现在这套首发完全不输任何一支英超球队，跟切尔西跟曼城都可以正面对抗，但就是板凳深度太薄了。对于利物浦来讲，这就是可能引援方面他们的财力不如曼城，不如切尔西，他们没办法通过引援去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阵容深度。而这个夏天像维纳尔祖姆这球员走了之后，其实可能阵容深度进一步的减弱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赛季对于克洛普来讲，利物浦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他们的伤病问题能不能控制好。如果还是像上个赛季那样出现那么大范围的伤病的话，可能这个赛季就很难去看好利物浦。但是如果说这个赛季因为赛程没有上赛季那么频密了，上赛季毕竟是一个很特殊的赛季，所以我觉得在赛程更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说利物浦可以控制好他们的伤病问题，球员都可以健康的出战，我觉得利物浦还是有一战之力的。但是我觉得伤病这个问题很难说，如果真的到了联赛下半程，当赛程变多了之后又出现关键位置的受伤的话，那可能利物浦的前景真的没有曼城和切尔西那么好。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还是挺关键的，因为联赛是一个38轮的漫长的一个旅程，你很难说就能保证球员在这么长的一个赛季里不受伤。而真的到了最后，其实可能就是拼的阵容深度，拼的你板凳席上能不能有足够多球员站出来。但我觉得利物浦在这一点上他的阵容深度是比不过曼城和切尔西的。 是，而且我觉得可能从克洛普的这个踢球或者说这个组织球队的这个战术的风格的角度来说，感觉还是对球员们的强度要求挺高的哈。 而且我觉得利物浦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好像没有超级巨星啊。比如说现在前面这几位，切尔西有卢卡库，这个曼联有 C 罗了，包括比如说曼城其实也是星光熠熠吧。虽然说阿奎罗走了，但是还有德布劳内等等哈。我觉得从这个客观角度来说，也许利物浦的这些，比如说马内啊、菲尔米诺，包括之前当然也有萨拉赫哈，他们可能整个的这个超级巨星呢。巨的程度没有很大，但是为什么他们总能踢出好的比赛，拿到一个好的名次呢？ 我觉得就是从首发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克洛普在来到利物浦的前几年，他逐渐的搭出了一套非常合适的战术体系，然后搭配进了非常合适的人员，像萨拉赫、像马内、像菲尔米诺，包括后来引进的若塔，其实都是非常适合于现在利物浦的这套战术体系的，尤其是在锋线上，这几个人之间的相互配合非常娴熟，能够打出非常高效的进攻。但是可能现在对于利物浦来讲，他也想做一定的改变，比如说中场线，像上个赛季引进了迪亚哥，这可能跟我们之前所惯常认为的克洛普的战术那种高压的逼抢，那种快速的进攻不太搭调。因为迪亚哥我们知道可能是一个更偏向于控制、偏向于组织的西班牙中场，但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克洛普在想去做一些不同的尝试，他可能想把比赛更多的控制在自己脚下，或者说想让利物浦有更多的战术选择。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可能利物浦的财力还是没办法支撑有更多这样的引援，没办法给克洛普有足够多的人员选择，让他可以去打多套的战术。这样的话，其实就导致，如果说克洛普的第一套战术体系，之前那套红线三峡风跑流打得非常快速的那套体系，被对手捉摸透了，对手进行了针对性的防范之后，那可能利物浦的 B 计划、C 计划没有那么的奏效。但我觉得对于利物浦来讲，如果 A 计划能打出来，不受伤病影响的话，在联赛里利物浦依旧是争冠梯队的这么一支球队，因为他的 A 计划实在太强了。虽然说可能这两年马内萨拉赫的表现可能稍微有一些下滑，但是我觉得这一套锋线组合依旧是英超最恐怖的进攻三叉戟，包括若塔来到球队之后，这两个赛季也贡献了非常高效的一个发挥。 是， 所以我觉得只要利物浦的伤病名单不要太长 ，A 计划能够持续的输出的话，他们至少赛季末，我觉得保证一个前四的位置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真的谈到争冠，还是得看伤病，这我觉得才是利物浦这个赛季真正的命门所在。 没错，我们说完利物浦哈，我们如果顺着积分榜去往后看的话，会发现一个特别惊讶的一个名字——布莱顿哈。布莱顿他，首先他不是一个典型的强队，这是肯定的，而且关键是他升上英超的时间也不长，能不能先，我觉得说实话，如果说是因为我们球迷朋友可能很多大众的球迷啊会比较忙，布莱顿这样的球队如果说是一个一周只能看，在周末抽时间看一场半球这样的球迷朋友可能都不太认识布莱顿这支球队。布莱顿到底是一支什么队，他为什么能出现在群雄纷争的英超，他能出现在第四的位置？ 布莱顿其实升上英超也有一定的时间了，2017年升上的英超，但是前面四个赛季15、17、15、16就是都处在一个将将保级的状态。当然可能他们球队的整体的纸面实力，他们的层级定位也就是一支保级队的水准，这个赛季取得4胜1负，目前第12分排在第四的这样一个战绩，我觉得可能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赛程的关系，确实打的对手都比较一般，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碰到过 Big 6的球队，所以我觉得这只是可能赛季初的一个偶然现象了。可能每个赛季在赛季初都会有一些可能发挥的比较好的，但是可能我们认为是中下游层级的球队，但是为什么说莱斯特城当年是奇迹，就是他把这样的一个情况居然延续了整个赛季，最后拿到了冠军。那我觉得可能随着赛程的深入，像布莱顿这样的球队很难去把他们这样的好表现给延续下来，因为其实这个赛季看布莱顿的一些比赛，他们 并没有说在场面上有多大优势，有的比赛赢下来也是很侥幸，或者说有很大的偶然运气的成分。比如说像绝杀布伦特福德的比赛啊，最后特罗萨尔在三个人围抢之下禁区弧顶一脚转身世界波，这种就是在球场上可能你让他射十脚他都不一定能再进一脚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可能赛季初比较偶然的现象。当然可能说布莱特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主帅，波特的带领下确实现在这个三中卫的体系打得很纯熟，可能说这个赛季他们的整体实力他们的层级定位可能比前面四个赛季会提升一点。前面四个赛季就是纯保级队嘛，都排在15名之后，那我觉得这个赛季是不是可以把他们的定位提高一点，整体中联赛上半区前10这样一个表现。但我觉得想往更高的层级走还是很困难，这样的话跨度有点太大了，从一个保级队说直接变成一个争夺欧战席位的球队这也是不太现实的。所以我觉得可能随着赛程的深入，他们的表现也会逐渐回到一个正常的水准。 嗯，没错，当然了，有可能是这个，确实有可能是阵容优势下的昙花一现啊。当然，我们也期待着，也许他能在这样的盛世之下哈、啊，开始接下来遇到 Big 六的球队之后，也能有好的表现。看他们后面的赛程，其实水晶宫这一场，我觉得他们还挺有戏的啊。后面在遇到阿森纳的时候，这也我觉得完全也不一定啊。按照今年阿森纳这个情况， 也可以争一争。对， 所以说说到阿森纳，我们就要说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剩下的就我们说 Big 六嘛，对吧？刚才我们说了切尔西、利物浦和曼联，那剩下的还有曼城、热刺和阿森纳，传统的这六个豪强现在多多少少都出了一些问题。咱们先说说最离谱的阿森纳啊，阿森纳一度在第二轮还是第三轮的时候，我记得他还是垫底呢，好像第三轮的时候吧。阿森纳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就是说现在这支球队，他的球迷受众其实还挺多的，而且我们也都知道，从段子的或者梗的角度来讲，阿森纳的球迷其实心态一直挺好的。但是那也是因为我觉得陆陆续续几个赛季，阿森纳就算不能进到争冠组，至少他也是一个欧战组，或者说也是一个有点挂得住的一个脸上是要挂得住的名次。前两轮还在保级区呢，这后面终于是赢了球了，然后现在到了一个第13名的位置，净胜球达到了-7，只进了2个球。到底他这支球队出了什么问题呢？ 这两轮我觉得至少对于阿森纳来讲都能保持零封，这已经算很大的进步了。 嗯， 当然赛季初的话其实那三场连败也是有一定偶然的因素的。那比如说打曼城的比赛， 嗯， 我相信所有阿森纳球迷现在都可以接受一个事实，就是阿森纳现在的纸面实力肯定是比不过曼城比不过切尔西的，这是阿森纳球迷肯定需要接受的一个事实。因为虽然说像这个夏天阿森纳是整个英超花钱花的最多的一支球队，但怎么说呢，可能是一个积重难返的一个情况。阿森纳确实前面几年的战绩不佳，温格走了之后球队长时间无缘欧冠，那对于阿森纳来讲他的财政收入会下降，他的对于球员的吸引力会下降，所以说一年不如一年，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虽然说这个夏天阿森纳花了很多钱，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他的引援名单并没有说所谓的顶级巨星，他主要的钱都砸在了一些年轻小将上，那比如说像本怀特啊，比如说像买断俄德高啊，包括引进日本国脚富安健洋这样一些引援。可能整体上来看他这些引援主要集中在年轻小将，我们俗话说可能就是刮彩票的行为。那毕竟阿森纳也是一支豪门球队，他刮彩票他都能刮出去1亿。所以说我觉得阿森纳现在就是只能说寄希望于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看看能不能说在2-3年之内完成重建。因为现在这些新引进的年轻球员他们未来究竟能达到什么样一个表现，能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都是未知数，这就是年轻球员的不确定性。所以说我觉得阿森纳球迷也不用太着急，那毕竟现在阿森纳整体来看阿尔特塔是一个年轻的教练，球队这么多年轻球员是一支年轻的球队，那这种球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可能说赛季前三轮那面对 比自己实力强的对手，比如说像面对曼城的时候那就崩盘了，崩来一个0-5，但可能这两轮调整好了，那去面对实力比自己弱的对手，终于是能够拿到三分了。我觉得能够拿到三分，不管场面踢成什么样，可能像上一场就靠刘克德高的一个任意球就拿下了一个1-0的胜利，可能场面踢的不是很好看，那我觉得现在对于这支阿森纳来讲，能够拿到积分，能够取得胜利是最关键的，因为胜利意味着能够给球员、给教练、给高层更多的一个信心。现在阿森纳其实我觉得可能最欠缺的就是信心，对于胜利的信心。你比如说打曼城的比赛，那可能阿森纳球员、球迷一上来就觉得这场比赛我们可能要输。但是如果放到可能5年之前，阿森纳球迷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就是可能几年之内阿森纳的战绩不佳所导致出现的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对于阿森纳来讲，重建的路、复兴的路还很漫长。现在只能说一个小小的开始吧。这个夏天花了很多钱，但究竟这些年轻球员的天赋能不能兑现，这些钱能不能听到响，还得需要一个更长时间的赛程。 没错， 一个赛季甚至两个赛季， 好的， 才能看到他们的成果。 好的，我们下段再聊。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是秋分节气，太阳在这一天直射赤道，因此地球大部分地区在这一天24小时昼夜均分。秋分过后，北半球各地昼短夜长，而南半球则相反。预计一直到26号，我市都将有降雨天气，降雨持续时间长，特别是今天前半夜还会有弱雷电，户外需要注意防雷防雨。受降雨影响，明后两天气温会下降，提醒大家外出要添衣保暖。另外还请大家不要到地质灾害风险高的区域旅游和停留，避免遇上麻烦。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北转南风2-3级，最低温度17度。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北转东风2-3级见4级，最高温度21度，最小相对湿度80%。明天晨练气象指数是4，不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也是4，适宜穿夹衣类的服装。明天白天紫外线照射强度弱为2级。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33天。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子昂啊，今天又是子昂来陪伴着大家度过这个夜晚。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国际足球、国际足坛的那些事儿。在上一时段呢，我们是盘点了一番，英超的这个 Big 六现在的各自的情况都怎么样，以及布莱顿到底是昙花一现呢，还是说实力使然啊？以及一些这个争冠组的形势，现在呢，就是说切尔西、利物浦、曼联同积三分，到底孰强孰弱呢？等等哈，都是邀请了这个王正坤啊，爱奇艺体育的新锐解说员王正坤来为我们解读的。那在下一时段呢，我们继续邀请正坤来给我们带来更多国际足球的讲解。哎，欢迎正坤回来。好的。正坤，我们刚才聊了一下 Big 六的阿森纳的一些情况，因为 Big 六里面有这个，就是 Big 六的意思，就是如果说大家需要解释一下，就是说传统的英超的六支强队哈。刚才说了，切尔西、利物浦、曼联现在同积十三分，第一梯队排着呢。剩下的几支多多少少出了些问题，我觉得曼城还算是没有掉链子，可能遇到一些困难，他们经常会时不时的遇到一些困难哈。但是至少还不算掉链子，我觉得热刺这儿也是出了一些问题。热刺如果我们去看的话，能看到他们是排在了一个第七的位置，现在是有三个胜场，但是其实我们去看他的进球的话，是只进了三个球，丢了六个球，和其他的这几支排在前面的前十的球队吧，可以说都是有点格格不入了。因为他们的净胜球分别是11个、11个、9个，布莱顿还有3个，曼城有10个，埃弗顿有3个，第八名的西汉姆联有3个，第九名有4个，第九名的布伦特福德有3个，哎，就在第七名托特纳姆热刺这边突然是-3，也就是说他们，其实一共就进了3个球，但是就拿下了3个胜场，这看起来挺难以置信的哈。他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个赛季其实热刺在努诺的率领下还没有完全捏合成型，前面三个1-0的胜利，其实确实还有点侥幸。包括打狼队那场比赛，努诺在这几个老东西被狼队整个几乎揍了一整场，但最后，非常幸运的把这个1-0守到了最后。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的热刺啊，不能说看他赛季初拿了一个3连胜啊，3场1-0，就说他的实力还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层级。虽然说，这个夏天把凯恩留住了，但整体来看热刺的实力我觉得并没有说提升。努诺来了之后，对一些小将很敢用，比如说像坦甘加，比如说像斯基普，但是这些小将他们的表现肯定是会有起伏的。就刚这个话题其实之前在聊阿森纳的时候也提到了，这种小将他们的表现其实很难说持续的稳定的在一个高点上。毕竟我们说年轻球员他没有经历过太多比赛的历练，可能有一两场发挥很好，但可能很快又会到一个低谷，这就是年轻球员的一个特点。这个赛季热刺，我觉得现在凯恩还没有进过球，这个赛季我觉得在新的体系里，他在适应，整个球队也都在适应。但目前还没有说形成一个特别好的化学反应，尤其是在进攻端。其实这5轮下来，热刺的进攻端虽然说前面3轮进了3个球，但整体来看其实打得一直不是很好。有一种踢到哪儿算哪儿的感觉，就感觉可能努诺想尽可能的简化进攻端的配合，上2个突击能力很强的边锋，然后中间加一个凯恩。但这样的一套打法到目前为止没有体现出一个很高的效率，而防守端，还是上赛季的一个老问题。就我说上赛季可能这次那套天团在前3轮完成了3场0封，但毕竟不可能说突然一个夏天就能改变他们原本的一个实力。肯定这种天团后方定时炸弹还是会爆一爆，那就像上个赛季一些比赛一样。所以说我觉得就这2轮比赛有点可能现原形的样子了。整体的实力来看，这次的纸面，想跟之前说的前四的那 四支球队去竞争还是很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个赛季可能对于热刺的目标来讲，就是定在一个争夺欧战席位啊，不是表现好，或者说前面四支有哪支掉下来，没准还有一定的希望去争夺欧冠，但我觉得不是很大。然后就是看看能不能在杯赛里去冲一冲冠军，因为热刺现在非常需要一个冠军，哪怕是像联赛杯、欧协杯这样的杯赛冠军，如果能拿到，我觉得对球队、对高层来讲也会是一针强心针。这是穆里尼奥没有做到的，但我觉得，看看努诺能不能完成这样一个任务。但是在联赛里，我觉得这么漫长的一个过程，这么长时间的联赛，想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好状态，跟前面那四支明显纸面实力要更强的球队去拼，对于热刺来讲还是太难了。 没错，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困扰啊。看看能不能自己在怎么说呢，先拿到一个，就像郑坤说的，先拿到一个可能不算非常有含金量，但是拿到一个冠军绝对就是好事哈。我们说完英超啊，再说说西甲哈。西甲近两年流失是这个球星是比较严重的，那而且呢就是首当其冲流失最严重的，流失球星最严重的就是巴塞罗那哈。现在我们如果说西甲的看点的话，真的咱们先不说谁踢得更好更精彩啊，咱们先去看巴塞罗那，简直是风雨飘摇哈。四场比赛现在是两胜两平，虽然说还没输球，但是呢踢的是非常的艰难哈。郑坤怎么看巴塞罗那现在这个情况？ 上一轮几乎就要输了，最后靠着阿拉霍的头球才绝平了格拉纳达，这样一个我们之前认为可能绝对是比巴萨要低一个乃至两个层级的这么一个对手。现在确实对于巴萨来讲，他们已经不是此前的那支巴萨了，他们在联赛里去面对比自己弱的球队，这样的拿分的稳定性肯定是不如前面几个赛季了。因为之前有梅西在，那几乎就是一个打弱队的拿分保障。很多时候可能打一些弱队就靠梅西的灵光一现，可能梅西有进球有助攻，那这个比赛就拿下来了。但现在巴萨的阵容说实话没有这样一个人，没有人能够起到这么一个挑大梁的角色。虽然说德佩可能来到球队之后发挥还可以，也只能说还可以这个评价，没有说特别惊艳，但是他肯定没办法去达到梅西之前几个赛季那种在球队里的作用。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巴萨来讲现在是一个阵痛期，一个重建所必须要经历的时期，但是就看高层对科曼有多少耐心了。因为确实最近一段时间科曼可能要离开巴萨的传言一直在有，包括在新闻发布会上科曼一些反常的举动，念了一段独白自己就走了。 对， 我觉得这都在传达出一些信号，就可能说现在巴萨的内部从高层到主帅到球员可能都有一些问题，都有一些矛盾，但就看拉波尔塔他怎么去化解。我觉得现在这种时刻这种时间段对于巴萨来讲需要的不是争吵，越争吵可能只会导致球队的战绩进一步出现滑坡，可能多一些理解，球迷也多一些包容，知道现在巴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没办法去对成绩有太多过高的要求。我觉得经历过这样一段时期，可能一个赛季可能两个赛季甚至乃至可能更长的时间，但我觉得终究有一天巴萨会从现在这样一个财政困难战绩困难的时间段走出来，那就看这个时间会持续多长。 对，而且说实话不止梅西走了，而且包括你看上个赛季苏亚雷斯也走了，然后临开赛这个格列兹曼也走了，就前锋这些巨星啊一直在流失。巴萨到底是为什么留不住人呢？是我们知道可能财政困难是一部分原因，但也有很多坚守的故事，现在是真的是已经困难到如此揭不开锅的地步吗？还是说为什么巨星都要出走呢？ 真的是已经困难到完全揭不开锅的一个地步了。因为当时在梅西离开球队之后，拉波尔塔所披露的数据是在梅西离开之后，巴萨的球员工资占球队收入的比例依旧高达 96%， 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所以说在梅西离队之后，拉波尔塔还要清洗，还要去卖人， 像卖掉了艾默森，然后格林兹曼也是回到了马德里竞技。我觉得在进行完这样一部分梅西走之后的后续操作之后，现在巴萨的财政状况才将将达到一个安全的标准，这只是安全的标准，都不是说健康的标准，可以让球队继续生存下去啊，不会说负债累累，或者说到一个破产的边缘。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巴萨来讲，活下去这是第一步啊。如果不去做之前这样的一些转会操作的话，可能巴萨活下去都很困难。但我觉得，第一步是活下来，那第二步是怎么能活得更好，这就是可能未来拉波尔塔需要去考虑的事情了。但我觉得这需要时间，需要更多的赛季去重建，不是说一朝一夕就能看到成效的。这个赛季确实对于巴萨很困难，但我觉得球迷们、高层们都需要有耐心。 是，我觉得其实很多的巴萨球迷，我在跟他们沟通过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至少我觉得中国这些很多的巴萨球迷还是挺看得开的。当然我觉得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梅西走了以后，可能他们的执念少了很多，或者说他们的这个在乎的程度可能少了一些哈，所以说也就没有那么难受，都是觉得反正这个赛季都梅西都走了，那还能指望什么呢，就慢慢来吧。但好像有的，就像郑坤说的，科曼包括一些高层好像现在闹得还挺厉害的，或者说有点问题在里面哈。科曼就像郑坤说，这个之前发布会啊，新闻发布会，按理说应该是跟记者做的交流，总结一下比赛啊，提一些问题，回答一些问题。但是他什么没有，掏出一个声明，然后读完了就走了。当然，读的内容呢，其实也没有多劲爆，就是说现在球队就是很困难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有点这个没办法，那谁来都没办法，对吧？那给点耐心，给点时间吧。那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科曼，这个我们说这个科曼，他之前是在荷兰国家队当主帅啊，也是算是临危受命，就是说没人来了，这个主帅到底谁来做，谁做都不合适啊，塞蒂恩带也那么差，哎，那科曼你来吧。他自己辞了荷兰国家队主帅的职务，然后又据说还掏了一部分钱去解约，然后来到了巴萨的这个帅位。但是其实没带多久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这么一个可以说是恶劣的局面哈。科曼这个人的性格到底是怎样的，他以前带队的成绩又是怎样的，郑坤有了解吗？ 之前其实在英超的执教经历还是不错的，像在南普顿啊，像在埃弗顿啊，都有着不错的执教履历。在荷兰国家队其实也是把连续无缘两届大赛的成衣军团重新带回了大赛的舞台。欧洲杯预选赛踢得也非常不错。但说实话，科曼此前的执教履历其实没有带过像巴萨这样的豪门俱乐部，这种压力可能是科曼此前所没有经受过的。但我觉得可能他心里也会做好心理准备，因为在他来到球队之后，肯定也知道球队现在是处在一个多么困难的局面。但毕竟科曼，我觉得他对于巴萨的感情是可以促使他接受这份工作，然后去努力把巴萨这么困难的一个局面能想把巨球队带出泥潭的。但我觉得现在我觉得不是科曼的问题，是高层，是拉波尔塔他们愿不愿意继续信任科曼。毕竟科曼不是他们签下来的，科曼加盟球巴萨的时候，科曼来到巴萨的时候，那还是上一届主席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拉波尔塔对科曼的信任并没有很高，尤其是现在赛季初踢得不好啊，欧冠惨败让人看不到希望这样一些情况。但我觉得现在巴萨这种情况，你也很难说去请一个主帅，换一个主帅就能改变。 就看起来感觉就是你拉波尔塔就算觉得科曼不算是自己人，那你叫一个自己人教练过来，叫谁呢？谁敢来呀？ 是，而且现在其实阵中有很多荷兰球员，我觉得你就说吕克德容这样的水平他配不上巴萨，但至少我觉得科曼应该还是会使他的，包括像德佩这样一些球员。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巴萨的高层继续信任科曼的话，至少我觉得科曼能兜住巴萨的一个下限，这个赛季在联赛里至少拿到一个前四名，拿到一个欧冠席位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因为说实话，西甲联赛 能去跟皇马、巴萨、马竞竞争的球队，真正白手腕的球队还是很有限的。所以我觉得，只要巴萨正常踢，虽然说现在他们的纸面实力有了很大程度的下滑，但是以现在的班底，拿到一个欧冠席位，保住巴萨的夏天，进入到下个赛季的欧冠联赛还是没有问题的。连欧冠联赛，那就小组出线，这是一个最低目标，因为那个组其实虽然说第一场输败人数的很难看，但打另外两个对手，我觉得巴萨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这个赛季巴萨一个很现实的目标：联赛里拿到前四，然后欧冠小组出线。至于其他的联赛争冠呀、欧冠走得更远啊，那就走一步看一步了。 没错啊，这是巴萨的一个情况啊。皇马现在行啊，皇马现在是榜首头名，而且有一个特别恐怖的一个问题是，他进了21个球，这支球队踢了6场比赛，进了21个球。要知道，排名第二的马竞只进了9个，排名第三的塞维利亚只进了8个。皇家马德里其实之前 C 罗走的时候也遇到过阵痛期，齐达内走的时候也遇到过问题啊，也遇到过低谷，但是他们解决的似乎还不错，现在这个成绩就能证明重回正轨。皇马是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的？这个赛季是不是已经可以说是争冠的实力已经非常的明显了？ 皇马首先说他的阵容结构，我觉得比巴萨是要合理的，因为弗洛伦蒂诺毕竟他执掌皇马这么多年，他不会说像巴萨那样巴图梅乌把球队的财政状况搞得一团乱麻、乌烟瘴气，让拉波尔塔接一个烂摊子。 嗯， 弗洛伦蒂诺虽然说他也卖巨星，他也放走人，但放走 C 罗、放走拉莫斯，其实这都是球队认为他们过高的年薪已经可能去损害了球队的一个财政平衡、一个队内的平衡，所以说，弗洛伦蒂诺敢去做这样的一些决定，敢去放走球队的一些大佬级的人物，但是相应的，皇马在补充上，也是能做到，该买人我买人，买一些年轻的、有潜力、有实力的球员，然后再搭配一些可能我觉得还不错的整体的框架，包括这个赛季安切洛蒂回来，在主帅这个层面上算是说有一个很好的衔接。 嗯， 齐达内他是一个可能更偏重于防守的主帅，但安切洛蒂一上来明显风格不一样了，皇马的进攻端打得非常华丽，完全激活了本泽马，现在本泽马真的可以说这就是西甲头号巨星没有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的皇马完全体现出了安切洛蒂他的一个执教风格，进攻端打得非常好，非常华丽，不会说出现之前齐达内执教时期那种长时间打不开局面的一个情况。但我觉得皇马的问题是在于他的情况可能跟利物浦有点相似，他的第一套阵容依旧是非常强。我觉得皇马论首发现在去欧冠去踢那些像英超的顶级球队，然后包括像德甲、像拜仁这样的球队，皇马依旧如果硬拼十一人首发，皇马没有问题。但是如果随着赛程的深入，皇马的板凳席能不能支撑一个赛季，这也是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因为上个赛季皇马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伤病困扰，到最后连一个能用的右后卫都没有了。必须要去提拔一些 B 级的小将来临时去应付比赛，包括这个赛季。那中后卫的位置走了拉莫斯，走了瓦拉内，但没有引援。阿拉巴现在左后卫、中后卫都在轮流踢，这也是一个其实可能说人员不太充足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最后你的人员伤病逐渐显现出来，当你的中后卫也需要去用巴连霍这样的球员的时候，那就跟上赛季利物浦很像了。最后用了两个可能我们说也就是英超中下游水平的中后卫去踢欧冠联赛。那确实很困难，所以说这个赛季皇马，我觉得如果不出伤病，以他的纸面实力在西甲争冠，或者说想在欧冠走得更远都没有问题。但是，永远不知道是胜利先到还是伤病先到。 没错，而且确实现在的状况至少还是不错的。我们看射手榜上的话和助攻榜上的话，本泽马很厉害啊，射手榜他是第一啊，进了8个球。而且第二还是他的队友维尼修斯啊，这个很恐怖。而且最恐怖的是助攻榜本泽马也是第一，有7个助攻，比第二名还多一倍还多。第二名穆尼亚因才有3个助攻， 这是一个什么情况？本泽马是迎来了一个怎么说呢？自己的一个顶峰吗？或者说，其实他一直都是这么优秀，只不过是说我们忽略了而已呢？ 其实，在 C 罗走了之后呢，皇马的进攻端基本上就几乎要完全围绕本泽马当一个核心，围绕他去运转。他有的时候在齐达内时期需要又当爹又当妈，既需要自己进球，还需要为队友创造机会。但是我们知道在齐达内执教皇马的时候，可能整体皇马的战术是偏保守的。齐达内很多比赛都是说我先做好防守，那进攻端你们自由发挥，能进一个那最好，不行的话我也能守个平局。这就是齐达内他可能偏保守的一个执教思路。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一个比较运气的机会进球了，然后1-0一下比赛，那回头就很多球迷就说齐达内玄学又显现了。但是这其实是齐达内他的一个个人的执教风格，但我觉得安切洛蒂跟齐达内完全是不一样的主帅。安切洛蒂会在进攻端投入更多的兵力，他去调教进攻的能力也是要强过齐达内的。所以说这个赛季皇马的进攻端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改善，更多的兵力投入，更加细腻的进攻配合，也就呈现出了现在这样一个结果，更多的进球。但本泽马依旧是整个皇马进攻当中那个核心所在，所以说现在他进球也是最多，他的助攻也是最多。现在其实这就是皇马一个整体的进攻体系，好了之后，那自然本泽马他个人的数据也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皇马现在一共球队进了21个球，那自然本泽马他创造了一半以上的进球。他在球队进球当中的占比并没有变化，只不过是皇马现在整体的进球变多了。 是，所以说你看，真的是，感觉 C 罗走了以后，皇马就是这个本泽马就是皇马的头号球星了哈。现在有可能是梅西走了以后，梅西也走了以后啊，可能西甲的头号球星他都要争一争了。那我们说，另一边呢，就是说能跟他竞争一下的，可能就是排在第二的马德里竞技这支球队里面的球员了哈。马德里竞技现在排在第二的位置，其实跟这个皇家马德里呢有2个积分的差距，有种低调实力派的感觉哈。上个赛季的冠军嘛，苏亚雷斯上个赛季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今天呢，这个正好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这个来到马竞1周年的照片，说继续努力工作。感觉苏亚雷斯真的是有一种怎么说呢，突然就没办法被公司运作到了另一个这个工作场所，但是呢我到了这儿还勤勤恳恳的工作，到了新环境干的还很不错，还帮助这个新的公司拿了一个大业绩，这么一个存在哈。那这个赛季其实格列兹曼也来了嘛，郑坤你觉得苏亚雷斯在迎来了格列兹曼的回归之后，他还能不能像上个赛季那样得到那么舒服的一个踢球的一个位置，以及他们的这个1+1到底是大于2还是小于2呢？ 其实我觉得格列兹曼加苏亚雷斯的化学反应可能不会有那么好，因为这两个人在巴萨也不是没搭过，但整体并没有特别好的一个化学反应。因为我们知道格列兹曼其实他最合适的搭配还是说给他去配一个大中锋。为什么格列兹曼在法国队能踢得那么舒服？因为在前面有记录，有本泽马这样的话有一个支点，格列兹曼可以更好的去发挥他在前场他的自由度，他的支配球的能力。但现在其实苏亚雷斯他不是这样特点的一个中锋，而且我们知道因为苏亚他个人的年龄增长，他的运动机能的一个下降，苏亚现在可能更倾向是一个门前的终结者，他的运动能力也绝对不是像当年 MSN 时期那样的一个表现了。所以说现在对于苏亚来讲，虽然说他的进球效率还是很高，但更多的是需要等待队友去给苏亚雷斯创造机会。他也没有说像吉鲁、像本泽马那样争机点、争个空球、背身拿球这样的一些形成中锋支点的这么一些表现。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说实话，马竞，这个赛季的进攻还是很难去撕开对方的防守，很多比赛都是围着对面受了很长时间，但就是临门一脚无法去收获进球。这个赛季马竞踢了很多0-0，包括这样打西班牙人的比赛最后才绝杀，欧冠的比赛打波尔图最后差点被对面绝杀，最后踢成0-0。所以我觉得 现在马竞的进攻依旧处在一个比较僵化比较困难的一个局面。这个局面其实上赛季后半程就已经出现了，当时苏亚雷斯他可能个人的状态没有上赛季前半程那么好，他们进攻捋一下来，那马竞整体的进攻立马就出现了很大程度的下滑。 是， 这个赛季其实马竞还是需要苏亚雷斯在门前得分，但是能不能有第二得分点站出来，科维亚赛季出色的不错，但最近几轮又哑火了，那格雷兹曼的回归能不能承担这个第二得分点的这么一个重任，这是可能未来我们需要去关注格雷兹曼他的一个表现。因为现在其实像菲利克斯状态不好啊，新援像库尼亚这些球员也不是说纯中锋的类型，那只是说给苏亚雷斯找一个能让苏亚轮换的这么一个选择。所以说其实如果真的要看第二得分点的话，要么是卡拉斯科，那现在他更多的被放在左边一位的位置上，还要兼顾防守，那其实我觉得格雷兹曼是可以期待一下的。虽然说跟苏亚的搭配可能没有那么符合他的一个个人的特点，但我觉得至少马竞现在的整体实力纸面实力来看比上赛季还要更出色，那没有理由不去期待比上赛季更好的一个发挥。那上赛季西甲夺冠欧冠可能没有走得更远，但我觉得这赛季是不是西蒙尼有更高的一个期待，但现在来看这个进攻端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时间让西蒙尼再去调整的。 没错，而且上个赛季我记得就是让菲利克斯其实也是有过非常高光的那么一段时间的哈，是起起伏伏，像逐渐归于一个浮的状态了呢，还是说其实是因为几个巨星前辈的到来有点压缩小将的空间呢？ 他这赛季初是有一些伤病，但是复出之后几场的表现只能说还没有找到状态。现在其实同位置竞争也非常激烈，留给他的比赛时间也没有那么多，比赛机会也没有那么多，而且如果一旦表现不好的话，这么大的成绩压力，西蒙尼也可能会对他的使用有一些更谨慎的考量。所以说我觉得顶着这么高的一个转会费来到马竞这么强的一支豪门，我觉得对菲利克斯也未见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这几年的时间其实我感觉他的灵气他的天赋有一点在渐渐被磨没的趋势，所以说对于菲利克斯来讲这个赛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了。但说实话从赛季初来看我并不是很看好他这个赛季的一个前景，可能还是需要更长的时间，或者说有一两场比赛，如果他发挥好了，这种信心重新建立起来了，才能有更好的一个表现。 是的，我们在纵观其他的西甲的一些名次，刚才我们说了嘛，皇马排在第一，马竞排在第二，而传统的三强巴塞罗那呢，现在是屈居于第八的位置，在他的身前是第七名的毕尔巴鄂竞技，也是传统的豪强啊。之前一直蛰伏的瓦伦西亚，现在这个赛季终于回过神来了。剩下的我们可能还能比较惊讶的，比如说巴列卡诺排在第六的位置等等哈。坐拥穆雷诺等等一干球星的比利亚雷亚尔，现在是处在一个第十一的位置，而我们的球员吴磊所在的西班牙人还在第十三的位置。那吴磊最近的状态也不是很好啊，但是因为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我不能展开去聊。我们也是期待着郑坤能在以后的体坛夜话里以及一些其他的早间节目里能跟我们多聊聊这些英超西甲的其他的球队和其他的值得关注的球员。今天还是谢谢郑坤，感谢。 好的，谢谢张老师。 好，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王府井百货大楼66周年庆热辣狂欢，即日至26日，服饰家居最高满200抵减80元，25至26日每满2000再加赠100庆生礼金，25日还有满额抽奖黄金每克减66元等精彩活动等你参加。 以上为广告。